你我。

我就成全你们。一共 姑娘请上马。 杨儿，还是让我先走吧。 不不不，姑娘骑马，你坐车。 坐车？ 嗯， 俺娘俩的死法还不一样。 死？我家王爷是怕你们死在半路，命我带领车马并丁备好粮草行李，要护送你们走出这茫茫沙漠，回转你们中原。 然而，这不是做梦吧？这可是真的。 姑娘，这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上等好马，日行千里又特别温顺，你就大胆的骑吧。 姑娘，

先生，争也不争，你早回不同，以免得爹娘向你争日的功，咱夫妻洒泪分别，你跟亲心。